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七集。 我陪你开一局。 陆延辰挪开椅子站起来，太突然，连孟小山也被整懵了。这一下午陆延辰都坐在那把椅子上，谁都没办法沾上他，大家都知道他心情差，也不敢搭话。 打不赢你。 我单手。 陆延辰从靠东墙的架子上挑了个趁手的台球杆，归晓被他唬住。 单手左手。 单手左手。归晓好胜心强，盘算下了胜算很大，也没再扭捏，接了过来。他喜欢重一些的球杆，拿在手里有力度。陆延辰给他挑的这个刚好。陆延辰对自己倒没什么讲究，估摸是真的打算让着他，取了个离自己最近的，右手拎着，将球袋里的台球掏出来丢去桌上。众人在这坐了一下午，也没见陆延辰有玩的意思，突然来这么一出，都兴致勃勃地聚拢过来。窗口的纱帘被风吸着钻出去，又被带进来，撩着刚才陆延辰坐过的空椅子。归晓绕过球桌半圈。 我开。 当然，陈哥都让你到这份上了，还会不让你开球？ 归晓抿了下唇，俯身眯眼瞄准，手向后一抽，猛击出去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撞了大运，一杆直接落袋三球。 哇，厉害。 哎，你要输给归晓了。 海东递过去一根烟，塞到陆延辰的嘴唇间。陆延辰右手在台球桌沿一扫，顺了个深绿腻子回来，在杆头蹭了两下，反倒一笑。 可能吗？ 可惜开局落袋后，余下球的位置都不好，第二杆归晓没进，等轮到陆延辰，归晓就再也没有击球的机会了。在最后只剩下白球和黑八球时，孟小山看不下去了。 哎，陈哥，别这么欺负我们家归晓啊。 大伙儿也跟着起哄，都让陆延辰放个水算了，倒是几个姑娘们不太好说话。 都左手单手了还让，干脆让归晓用手丢袋子里算。 陆延辰倒没有执意要赢的想法，双手撑在深棕色破了皮的台球桌边沿，微俯身瞧着归晓，嘴边挂着笑。 想要我让吗？ 不用。 归晓被问得脸上更挂不住了，他将球杆往架子上一放，主动认输。陆延辰也没多话，抽手一杆撞出去，球几乎是飞着滚向袋口，落袋。赢了。按进球数来说也不算惨败，可人家是单手左手，就差双手倒绑让他赢了。归晓输的是彻彻底底，特没面子。他搓搓手上的汗，借口说去镇上的精品屋买点东西，跑了出去。烤羊肉串的阿姨没什么生意，用扇子随意扇着炭火炉，看热闹似的看台球厅门外蹲着的小年轻们打情骂俏。归晓走过他们，打开车锁，急匆匆跨上去。车座烫死了，归晓尖叫着又跳下来，他忘了把车停在阴凉处。调戏姑娘们的小年轻们瞧乐了，归晓回头瞪了一眼，看到陆延辰也跟着走了出来，踹了脚蹲在门口挡路的男生。男生咧嘴笑，向边上挪了两步。陆延辰点头，把自己停在门边上没有上锁的山地车推出来，跨上去。晃眼刺目的阳光里，那骑车的人从他眼前掠过去，拐个弯就没影。那天晚上，归晓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 这几天就是高考， 陆延辰应该在考场而不是在台球厅啊。 他电话里拐了九曲十八弯试探问孟小山，孟小山倒没察觉出他的小心思，把知道的一股脑的说给归晓听。 陆延辰头天家里出了大事，耗到第二天下午才解决，错过了上午第一场考试，估计不是复读就是接他爸的汽车修理厂去了。 在这个学校，辍学这种事儿都稀松平常，复读更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孟小山说的语气轻松，归晓心里的小九九越发重了。 复读吧，复读吧，这样又是小游了。 可惜，开学后归晓没在学校里见到陆延辰，想着也许真去汽车修理厂做小土老板了。归晓和他没交情，自然也不会有交集，可想起陆延辰这个名字，心总是茫茫空着。直到深冬来临，某天骑车经过校门口的小煎饼摊，看到陆延辰和蹲在那儿的海东陪着摊煎饼的大婶闲聊，海东在归晓的诧异中偏头望过来。 归晓，来来来，哥请你吃煎饼。 归晓一个急刹车，险些摔进挂满积雪的树丛，陆延辰手掌顶住他的车把， 悠着点。 哦。 归晓耳边隆隆的都是自己细微急促的呼吸声，可还是颇为镇定地跳下来。陆延辰顺手帮他把小号的自行车拎去煎饼摊旁，撑住。海东招呼着，让大婶给他加个煎饼。 看给归晓瘦的。俩蛋，挑大的来啊。 大婶答应，捡了个偏大的粉壳鸡蛋，敲碎撒上面饼。归晓两手插在口袋里等自己的煎饼。车四周的玻璃上贴着不少宣传贴纸，灰蒙蒙的，擦不干净的那种灰。归晓不经意间透过玻璃看到陆延辰的手撑在自己自行车车座上，看两个大男生闲聊。再看他有回头的动作，归晓又马上低头继续看滋滋冒着热气的煎饼，然后再悄悄地看过去。陆延辰倒是毫不避讳，真在看他。归晓也没躲，回事。后来，煎饼摊的常客蜂拥而至，两人在早晨的一片祥和欢闹的气氛中移开视线。归晓接过烫手的煎饼时，心还砰砰地跳着。因为早自习前见过他，归晓一颗心像浮在松蓬蓬的积雪上，在那空悬着。没成想，最后一节课结束，他还在替老师收拾刚堂考完的卷子，同桌海剑锋跳上门口两级台阶跑进来，凑着说： 校门口等你啊，今天我哥生日。 啊，我要去买礼物吗？ 得了吧你，咱们班谁生日你都送毛绒玩具，精品屋都快被你掏空了。孟姐说了让你空手来。 那你等我啊，我交卷子去。 等交了卷子，归晓直接跳下办公室台阶，在放学的人潮中逆向往班里跑。 海东生日，陆延辰一定在。 果不其然，不只是在，根本就是他提供了吃饭的场所。孟小山曾提过的汽车修理厂不在镇上，天气好，沿着运河也要骑四十几分钟才能到，骑到半路天就彻底黑了。还好孟小山嘱咐海剑锋等着归晓陪他一道去，两人顶着西北风费劲儿地骑了足足一个小时。他被风刮的耳朵生疼，都要哭出来了。右拐，一路大土坡滑下去，两人溜着车到了修理厂大门口。三米高的墨绿铁皮门上挂着黑锁，铁门旁的小门开着。陆延辰在小门边的传达室等他们，看到归晓来了，他推开玻璃门走出来。早晨两人对视时的感觉还在， 归晓看到他出现竟有些扭捏，倒是海剑锋毕恭毕敬吼了声： 陈哥。 陆延辰点头，伸手从归晓手里接过小自行车的车把，拎后座替他从小门搬了进去。归晓跟着他进去，大门内正对个大厂房，光大门就有五六米高，厂房左右都有砖房。陆延辰把归晓的车丢在墙角一堆自行车旁，招手让他们进去。十几辆车，各种车型，有悬着的，也有停在水泥地上的。里边还有十几个成年人在干活，看到他们几个半大的孩子也没多留意，估计是陆延辰平时带人回来混惯了，早就见怪不怪。一路走到底，拐弯，是个屋子。陆延辰用膝盖顶开门，白茫茫热腾腾的火锅热气从门内往出钻。孟小山看到归晓，立刻将身边的男生一推，让了位子出来。满屋子的人，和上次台球厅的不同，这些面孔明显年纪大了不少。归晓坐下，看他们吃饭聊天，大概猜到这些人是过去海东和陆延辰的老同学。因为天气太冷，好几个男人都裹着绿色军大衣御寒。陆延辰到角落里坐下，只有他一个人还穿着校服。归晓悄悄地扫了眼四周，有床，也有柜子和木桌子，加上沙发上散落扔着的衣服和墙角鞋架子上各色的运动鞋。 哇，这应该是他住的地方吧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